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 常会听到有人说胸大无脑，长得好看没脑子之类的，其实长得好看还用动什么脑子呢？可能凡事早就有人安排好了。那像我们这种长得丑的呢，有事情不自己动脑子做的话，谁还搭理你啊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扎心了。

感谢你最后的相约。就听见，笑着说再见，就一定会再见，心情了就盼得到永远。阳光在抚摸我